他的这个就是跟女朋友就是不够好，所以后来我发现说好像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往后我就要自力更生一点，因为有个好哥哥可能不是个好事，那我就好像这个哥哥做的已经跑得过头了，应该让自己独立一点。我刚刚回这个简讯给我是五味杂陈，五味杂陈。好吧，那就请大家各就是要努力啦，因为这个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考试啊一翻两瞪眼啊，那有时候就是在考试前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过，我说大学联考前呢就两个一到，不行就车祸就走了，突然就是晚上去复健呢就撞一下，就那晚上就大概拖了几个小时吧，就这样就死掉了。那死掉之后长子嘛，那长子在那边然后做那个法事哦，其实中国人的那个丧礼是很可怕的啦，我非常不喜欢那种灵堂那种晃晃的有没有，然后那边叩叩叩，然后晚上还有那个佛经在那边放，我的佛经应该是很安详才对，我听了觉得好恐怖的阴森，然后呢那个蜡烛在那边晃来晃去，那就是鬼影闯闯的啦，我就觉得很可怕。那你又要去有那种什么，比如灯不能灭啊，没有哦，灯不能熄啊，哦那个，哦那真的是我怎么想，我现在怎么会觉得毛毛的？那时候在那样的状况底下，那我要考试啊，两礼拜之后大学联考办怎么办？哦，就是一翻两瞪眼，你可以不去考啊，你可以找借口说这个老爸走了，对不对？你就没有心情考试，所以考得很烂，也都可以啊。只是那时候我觉得说。我们都就体认到说，就算不管怎么样啊，就算没有考好的话，其实以后大家只记得一件事，就是那个某某人呢，他考试考烂了，他不会记得是因为什么考烂的哦。所以呢，我那时候还是就去考，好去考了，结果考了不错的时候，因为他知道长辈之间呢，我们小孩子喜欢比来比去，哦，比来比去，就有的那个长辈呢还。就是那边那时候还幸灾乐祸，觉得说啊，好像这个家族里面一个比较会考试的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就等着看他考得怎么样。后来考得还可以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就传出一个风声啊，说我梦到呢，哦，是那个人的爸爸帮他考的，就是在那时候梦到说他帮他写考卷。我想说，如果爸爸帮我写的话，我可能一届都考不上，哦，因为我爸第一个他学化学的，哦，那他当年考试呢，然后考到就是一考到那个学校也。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说，如果他帮我写，我一个不要再做不要，我自己写就好了，哦，那就觉得很好笑，哦，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这种事情很现实，自己的亲戚或自己的这个亲友，很好的朋友之间，大概呢都还是会，就是大家那时候的氛围，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好，大家都看你说，啊，看你怎么样，多聪明，多厉害，看你考怎么样。那其实大家都要把这种事情当成是考试的一部分，哦，考试的一部分。考试当天发生拉肚子啊，哦，然后说那个像我小阿姨，那当年考大学联考，一出门呢就被一鸟，哦，那个小鸟就这样子，就是下了一个那个拉屎还是什么的，就拉在头上。一刚出门就是这样子，哦，就是中标这样。然后倒是好事，后来也不知道，后来考上台大中文系，啊，所以之后那这个发展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发生这种事情呢，你都要把它当成考试的一部分。哦，所以有些人说啊，那个考试那天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都不是理由，哦，都不是理由。包含有些人考试呢睡不着觉，哦，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不会怎么样啦，哦，三天不睡人也不会死啦，考试也一样就考就对了，哦，所以考试有时候要义无反顾啦，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哦，包含女朋友在那边吵在那边闹，哦，或者是男朋友在那边不体谅等等的，都是考试的一部分，哦，那你要克服它呢才能够得到最后的果实，啊，那你当然有些人顺遂啊，家里面弄得好好的，所以什么都不用担心，也不用担心钱，每天只要专心考试。你要看这种人，当然可以看不完啊，哦，看不完。有些人甚至不用考试呢，就可以过得很好了。你的同学里面，哦，像我弟同学就有啊，哦，考试也什么都不用考，然后呢一毕业就出国，然后在美国工作，一年年薪呢刚起薪而已，哦，$20,000哦，年薪哦，就是一起薪就这样子。那你要去羡慕他吗？哦，没有用，哦，你要自己去达成，哦，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说想一想是很现实，哦，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那反正我的结论是告诉我，啊，我身边的人很多也是很困难在一路上来的，其实我会发现说只要你能够坚持到最后，那个方向正确，心态正确，哦，大概来讲结果都还不错，哦，都还不错。你没办法当贵族也可以当贵族的祖先嘛，对不对？也不错啊，哦，这样子，对啊，这样子也就是可以被供在那边，有没有？然后或者是投在那个家徽的那个变成家徽的一部分，那也无所谓吧，对不对？哦，这也不错。像我那时候不跟大家讲过，有个同学他去奥地利，哦，那做搭上那个奥地利以前的贵族家族，家里还有城堡，然后他那个墙上就挂了他们先祖一开始来从每一张这样子，哦，都画得很帅啊，哦，就是唯一的要求都画得帅一点就好了嘛，对，反正高矮看不出来，身材也看不出来，就是看了一个那帅帅的说，这是我们的祖先啊，这样就不错了，哦，不错，所以大家就 就这个各自努力了哦。好，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好，那我们讲到说呢，像比方说商标上面有关于这个近似或混淆误认这个部分，就是个所谓的这个概念，好，一种概念叫做经验性或描述性的概念，好，那另外这个规范性或有待价值认定的概念，叫130页这里，好，就是什么叫规范性，就是比方说有没有可供产业上利用啊，或有无经营价值。那有时候这两者之间呢很难去做区别啊，不过这考试的时候不会考你这种东西，它基本上呢就是说只要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哦，它就有它的一些相关的规范，好，那种分类只是一个这个等于说制式的一个分类而已，好，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用意在里面。那当然在过去还有什么像国格这种东西啦，在时代演进上面，什么叫中华民国的国格，有时候会跟着时代的一个不同啊，会有所演进，好，有所演进。像比方说呢，这个有这个之前外交部他们就有找到一个好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那个我帮大家讲，就是保险套把它放在中华民国的护照，就是它外面做的像中华民国护照的样子啊，里面塞了一个保险套在里面。好，那那个大小比较小一点，但是整个外面的外观有车轮，有中华民国四个字，然后呢也是跟外面的护照完全一样，好，完全一样。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就进就进出地点不一样而已啦，不然其他地点都是其他外那个外面那个外观呢都是一样的。那这部分到底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在过去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可能就不测了嘛，或者是你在对岸，如果你用他们的红红的护照里面放这个东西，你就看看会怎么样哦，或许结果不太好。但是呢，在这个我国的话呢，那时候就研究说，哎，到底这个护照会不会构成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违反？后来呢，找到一个法叫做《国旗什么国旗国徽》的什么条例，好条例里面就是说呢，这个国旗和国徽啊，不能够做不庄重的使用啊，好，不庄重的使用。那里面放保险套，顺便说不庄重的使用，好，就是不庄重使用呢，也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在过去呢，这一定是保障不庄重，好，保障不庄重。但在现在呢，大家看到保险套专卖店满街都是嘛，很多女生在里面，你在那边笑得很开怀的样子啊，所以看起来不像是，就不像是一个，不见得就是再是我们以前那样的一个观念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你说一定要不要去弄它哦，其实不需要哦，不需要。所以大家去买应该还买得到这种东西哦，这个玩玩也不错哦。那保险套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那我那时候当那个台大的宿舍总干事的时候，有一年的圣诞节哦，因为之前大家都没有送过那个宿舍的人，因为宿舍都是南部中南部来的哈，有时候都比较可怜一点啊。那那时候的经济环境又不是很好，所以呢，就大家有时候过节都会比较落寞一些啦。所以呢，那时候就想说，反正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好了，那经费有限。所以去生活工厂买了一个小小的杯子哦，那大概因为那时候看到每个人都用热水哦，把热水装在那个保特瓶里面哦，那很毒嘛，我想说那不对，就买一些马克杯呢，就送给大家，买了几百个哦，那就每个一个。那这送马克杯又怪怪的，对不对？然后想说有点创意嘛，那时候正好在推广那个性教育安全的什么什么性这个性行为等等的，所以我就写了公文呢给台北政府，请他们提供500个保险套，然后就把它放在杯子里面这样子。我说穿也很烂哦，但是就这样送出去。哦，那时候去拿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觉得自己不太想去拿。我就叫一个学弟，所以他说提了500多个保险套从台北上面走出来这样。他觉得是他是人生当中很光荣的一页，哦，他觉得不可能再拿到那么多的保险套了，哦，很有趣。那后来呢，这个发下去之后，当然就是毁誉参半啊，一定是这样子。那我想说，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也是做了人生当中值得纪念的一页就好了，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那像这种所谓的不庄重，什么叫不庄重哦？那什么叫做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格哦？像以前有些电影哦，那像比方说什么圣保罗号炮艇，没有，就是讲一些我们那时候当年那个这个背景底下有些可能国府的一个内部的一些问题的这个影片，或者是像什么北京的55天啊，演那个八国联军进到北京里面来，那这些片子呢，那时候都会流入中华民国国格呢被。等于说不能够在台湾上映，好，那这部分来讲，当然会随着时代的演进，所以呢，不确定法律概念，它会随着时代的演进，会一直会有不断的不同的解释。这隐含出另外一个我们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确定法律概念，它既然是法律的解释，那法律的解释呢，理论上就有很多种解释的方法。我们跟大家讲过呢，其实现在的我们的法律哦，其实很多都是从像我们讲的性尊严嘛，很多都是从这个神学的这个部分慢慢发展起来的。像我们的诠释学哦，诠释学，我们现在讲的我们解释法律的意思是什么？这套东西呢，其实也是从中世纪我们解释圣经里面哦，去慢慢解释来的。我想大家应该这个，就算你不是教徒，你可能也看过像达文西密码这种东西，其实它也是一种诠释啊。 这种诠释学。那依法律，你说假说、乙说、丙说，就是诠释的结果哦，那都是从神学这个部分去发展而来的。那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当然它就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那法律解释呢，一定会有假说、乙说、丙说、丁说啊，很多种说法。那最终总是要有一种是这个真正正确的说法嘛。我说说正确，当然要打一个挂号，而是说最终的一个解释哦，一定要有最终的解释，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最后总是要有人说了算。那这个谁说了算呢？我们知道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哦，我们说不确定概念，它牵涉到的是一个随着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的问题。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这个适用机关是谁？哦，其实是行政机关，哦，其实是行政部门。行政机关，另外一个呢是法院，好，法院。那我们可以讲呢，行政机关它是法律解释和适用的第一层的，或者是第一这个等于说最基层的一个解释机关。那法院呢，只是最终的一个决定者，哦，最终决定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至少在传统的理解里面呢，它其实是跟裁量会不太一样的，哦，会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裁量的部分我们说呢是由行政机关来决定，而由行政机关这边来自己做一个选择和决定。那这个选择和决定其实不是什么，不是这个所谓的法律真正狭义所谓的法律的解释或适用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效果的一个选择，哦，效果的选择。所以呢，它最后不会由法院这边来最后出手。不过如果是解法律条文本身的解释和适用呢，其实我们就说真正能够做判断的人，真正能够有这样的学养、这样的一个能力、哦，这样的一个公正性做判断的，就是法院，哦，就是法院。所以呢，我们认为呢，法院是最终的决定机关，哦，最终决定机关。那从这个也可以引申出呢，其实所谓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呢，它有一个最终的正解啊，哦，所以这是我们传统的讲法，哦，就是说不确定法律概念它的一个解释一定很多种，哦，很多种，但是一定会有一个正确的讲法，哦，正确的讲法，这当然是。我是很怀疑，不过这是传统这个传统的一个观念运作底下的结果，哦，就是说这么多的解释里面，一定有一个最终的正解。这个正解是谁的正解？就是法院的正解，哦，或者是说行政机关做的被法院呢所肯认的正解，哦，肯认的正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不确定法律概念呢，法院呢会介入审查，哦，介入审查。既然呢两个机关呢它都有解释权，而且法院的解释权又是一个最终的决定性的解释权。那这时候呢，其实法院这部分它的一个这个角色呢，就会扮演的比较重一点。所以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审查上呢，法院是可以介入的，哦，法院是可以介入，哦，这是它跟裁量权不一样的地方。那裁量权呢，只是很多个法律效果嘛。那选哪一个最好？其实法院不见得选的最好，可能是行政机关的第一线去接触人民的这个行政机关呢，它的一个决定呢，恐怕才是一个最好的决定，哦，最好的。所以在分工上面呢，会有这样不同的一个结果，哦。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不确定概念和司法审查，我们就直接接着去看就可以了，在131页中间这里，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面，就是说那个131页底下98年判字1087号的那个判决，我们再讲一些例子，再继续看下来。像这个判决里面所讲到的，像什么言行不检或者是有损师道，这个部分也是所谓的不确定的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案子呢，大概来讲就是讲谁啊？就是讲那个庄先生啊，哦，政大的庄先生，哦，就是那时候在那个陈水扁第一的任期最后不是出了三个人嘛，就是上杜啊，哦，那个上杜就是教育部长杜某人，然后呢下谢对不对？哦，跟新闻局长谢某人，还有一个连庄嘛，哦，就是庄某人，哦，庄某人呢，这个就是后来他讲一些话，然后就人家就说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言行不检，然后有损师道，哦，那这部分后来呢，这个行政法院呢，他其实也是从裁量和不确定法律概念以及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一块呢，去解释这个东西，哦，认为其实呢，这个部分是有一个这个正解可能的，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司法审查的部分，哦，司法审查上来讲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呢，不确定法律概念它是。这个解释的问题，那解释的话一定会有一个什么 这是在传统的一个讲法啊。其实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正确，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其实也不见得。但是呢，从传统的一个理解上，他认为呢，法律的解释适用，一定会有一个什么正确答案，好一个正确答案。那行政机关是第一线的法律解释和适用，那司法机关呢是法律解释适用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解释机关，好，所以呢，好，这个法院的部分一定是可以去这个介入审查的，好，介入审查的。那在这个部分，当然在实务上来讲，在运作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可能法院的角色会比较重要哦，没有说法院有它的一定的重要性。不过呢，其实真正重要还是在行政机关哦，在实务上还是行政机关。像比方说，好了，比方说我们这个法这个海关这个部分，它有时候会查扣一些什么，一些可能疑似有侵害这个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一些商标的一个这个物品哦，不一定是商标哦，可能是其他的像专利啊什么这个著作权都有可能。它海关呢可能会把一些东西扣住哦，扣住，这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知道说呢，我们要把一批货扣起来，那像比方我们讲一个简单例子，比方说 B 厂商在台湾可能生产了一个某个电脑，它非常的这个卖得非常的好。就 A 厂商呢，他要从国外呢进口一批跟 B 厂商相同功能的电脑进来，那这时候呢，这个B 厂商的盘算是说，因为外国进来的部分的价格低，而且品质可能更好，那这时候 A 厂商就紧张了，对不对？紧张，那当然可以用透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但其实透过诉讼太慢了，好，或透过订站等等的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个最这个快的方法是什么？叫做请海关去查扣的东西。海关的查扣呢，那你当然要去释明一些事情，不过呢，相对于用法院程序来讲，它可能更为的简便，好，更为的简便。只是说海关查扣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的解释，因为就一个模法规定，但其实呢，相关的细节呢，其实这个解释上来讲，有很多的是这个需要透过一些解释或者是函令的部分，由行政机关去做的。那这时候呢，其实行政机关的权力就很大，哦，非常非常的大。那如果我再讲的黑暗一点好了，假设这个解释和适用呢？比方说，我们知道每个机关它都会签法顾，哦，法律顾问哦，会有一个事务主管的法这个法顾。这个法顾呢，如果能够 control 出这一个哦解释和适用，有没有可能？非常的可能。他的客户怎么样？他的客户就会得利，哦，就会得利。海关查扣这东西，比方说，他也不用真正很强烈的理由，他只要把这批货能够扣住。比方说 A 事务所，比方说有一个甲事务所好了，他有个客户呢，正好就是他客户，比方说正好就是这个 B 公司，这个 A 公司好了，哦 A 公国内这个很大的 A 公司。那如果他可以掌握这个部分的解释和适用，那是不是其实海关这个部分对于 A 公司就很有利？哦，什么时候要件怎么样？哦，那时间怎么样就非常有利，哦，就非常有利。所以呢，这时候通常如果要反制它，好像如果大家在实务上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情形，你发现呢，你正好跟一个行政机关对口，你这个对口的行政机关呢，正好非常信任一个可能是跟你相对关系的一个事务所的一个意见，这时候你要怎么做？一个做法就是怎么样？就是你直接用函释的方式，你请求他呢做成解释。哦，比方说你要查扣，要解释什么？你跟我讲清楚。哦，问你，我函询你。哦，就说呢，我作为律师或作为一个厂商，我就询问你。哦，那之后白纸黑字写出来，就比较不敢乱来，比较不敢介入这么深。哦，这是一个技巧。哦，在实务上面。哦，那其实在实务上这种事情蛮多的啦，好，哦，蛮多的。那这个是。目前来讲是有时候你说这个是必要之恶呢还是怎么样，我们也无从去判断，但是我们说在真正来讲第一线的这个适用机关，觉得行政机关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那打到法院去呢，其实变数还是很大，哇，是很大。那而且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好，看一下131页最底下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哦。他说工程法里面哦，我们的公务员惩戒法第四条第二项有一个所谓的情节重大属于停职处分的一个要件事实呢，是属于102条，这行政程序法102条，应予处分相对人陈述意见的这个范围。那此与该情节重大是否属于长官的判断余地，这个范围无关。认为判断余地的理论呢，是指对于行政机关有判断余地之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律上，原则上应该要尊重这个行政机关的判断而不加以审查，而非在行政机关在判断前是否给予处分相对人陈述意见之机会的问题。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有些人看起来目前可能不见得能够完全理解，好，完全理解这部分。等到我们学到行政处分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知道他在讲什么。102条是什么？102条就是说呢，我们在对相对人当事人做成一个不利的行政处分之前呢，我们要给他一个陈述意见的机会，好，给他一个陈述意见的机会。那这个案件，这个本案当中，他是说呢，我们在公务员惩戒法里面呢，有时候有关于这个停职处分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个所谓的情节重大，好，情节重大。那这个情节重大呢，他认为说呢，在解释要不要给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时候呢，其实跟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一个范畴呢，可能不 不太一样。好，这部分我们等到之后有时间再去慢慢的说明，不然的话，其实大家看到后面再回过头来看就会理解哦，我们就大概有个印象哦，然后之后我们再有机会再讲这个部分就好了哦。那因为呢，还牵到一个问题，在132页底下的所谓的判断余地哦，是跟刚刚我们这一个判决里面所提到的问题的相关哦，相关。什么叫做判断余地？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呢，整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呢，它其实是一个法律解释和适用的问题。那判断余地呢是什么？判断余地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一个给行政机关有一个余地，这个余地可以让它去操作它的判断，哦，它的解释和适用。它这部分的解释和适用呢，法院原则上呢就不去加以审查了，原则上去，或者是只给予它低密度的审查，哦，低密度的审查。回想一下我们刚刚讲到裁量权，裁量权是怎么样？裁量权是一个法律效果的选择，所以法律上原则上是不介入的。结果例外的情形，如果裁量是有瑕疵，哦，比方说裁量怠惰、裁量逾越、裁量滥用，法院才会介入。那在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个部分呢，原则上法院是要这个介入的，哦，因为它是所谓的这个一个所谓的法律解释和适用的问题。那回过头来讲，假设说今天有在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里面有些判断余地的可能。哦，那我们先讲这个概念，判断余地。如果判断余地的时候呢，法院它的审查也会退缩，也会退让。好，那现在唯一的问题在哪里？在于说什么时候会构成判断余地？哦，什么时候会构成判断余地？就什么要叫做判断余地？好，这样讲，我们说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这个法院都可以介入审查 ，OK， 介入审查。但是呢，有些情况底下的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有相当强个案性和这个属人性的，哦，属人性的，比方说像什么，像这个所谓的一个老师哦，他要升等，哦，要升等了。你要升等的时候呢，到底要不要给这个老师升等？我们知道现在呢，学校都是由所谓的教评会，哦，教师评这个评审委员会来做决定。那教评会呢，通常分成好几级嘛，至少有三级，一个是系的，哦，系的教评会，一个是院的教评会，另外一个是学校的校教评会，哦，教评会。那基本上教评会他做出一个老师是不是要被这个比方说解聘，或者是要可不可以给他做升等或续聘的决定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基础啦，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有时候都是学系，哦，自己去定，哦，比方说如果你要升等，要提升等可以，但是你可能要在这个 TSSCI 或者这个期刊上面你要发表过比方说两篇论文，哦，或者是你要有多少的著作，哦，或者是你的教学绩效要多好，哦，等等，你要有一些要件。那这些要件呢，其实由教评会来判断是再适合不过，因为呢都是学术界的人嘛，尤其系教评会，大家都是法律圈的人，哦，比方说法律系好了，那这个老师呢是不是够格，哦，他的东西呢有没有问题，哦，等等，其实呢是这一圈的人最能够了解，哦，最能够了解的。那这时候就有什么？就有属人性和专业性的判断的问题。那这时候来讲呢，我们就说这是有个判断余地。为什么呢？因为既然给这些人判断最好，我们就给他一个余地吧。那这余地呢，一旦这个余地出来之后，那这余地其实从德文的字里面，我们看到130页最上面这个有一个德文字 Urteilung， Spielung 后面那个 Spielraum， 那 Raum 就是 room 的意思，就是空间啊。Spiel 有时候就是那个大家有没有看到玩的耍，哦，就 play 那个玩游戏，就是 Spiel。 好，哦，那 Spielraum 让我们知道其实来讲，如果说它是余地了，其实它有游刃有余，或者是一个游戏的空间，或者是一个它可以去这个进行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作为的一个空间，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其实法院呢就它的一个判断呢就比较等于说会比较限缩。我们是可以先直接看到讲一个135页的括号二的部分，哦，这个国字小写括号二的部分，法院对于这种判断余地它的审查密度呢就会比较降低。好，比较像有些人甚至呢，就比较极端，就是说呢，就完全不受司法审查。不过呢，比较保守的说法是比较多数，他认为呢，其实只是降低审查的密度。但其实那是文字游戏，因为如果真的有判断余地的话，所谓的降低审查密度，就是几乎啊，跟不审查是差不多的意思，哦，差不多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大家在答题的时候，有时候是有一个技巧的问题，哦，有技巧的问题。那像我们知道说，法律人呢不喜欢把东西呢说死，哦，说死，所以都会有一些空间，哦，有一些空间。像如果大家之后像出法律意见书，就很明显，可能前面一页呢都跟本案无关，都在讲说呢，哦，我是根据你讲的事实，哦，我是根据这个你给我的文件，如果这些文件都是真的，你的也不是说谎，你这个人呢也是值得信任，那我们这个法律意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信赖呢，我们再做成后面的分析。后面分析里面呢，又一大堆什么四，哦，四啊，哦，哦， 哦，是啊，哦，然后是因啊，怎么样？就是很多这种是，哦，这种是，这种是，就是要把责任撇清啊，哦，把责任撇清。那这个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不确定法律案概念的一个这个，比方说我们答题的时候，我们也是走比较这个，就是比较没那么这个激烈的路线。哦，我们就说呢，如果真的要写到说，你说，哎，在不确定法律概念到底受不到司法审查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直接讲说呢，哦，是受到还是要受到司法审查，只是受到低密度的司法审查。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低密度呢就是几乎是不审查的意思，哦，但是我们不太会直接讲它就不用审查，因为还是保留了一个退路，哦，保留一个退路。那回到我们讲的132页，哦，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构成所谓的判断余地？好，那个哦，刚讲了，这个没关系，哦，对，因为刚刚他可能要帮我买那个便当嘛，所以他问我说什么。对，那因为每次跟他们讲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呢，就不要番茄炒蛋这样子，不要番茄炒蛋，因为番茄炒蛋实在是，我是小时候被虐待，小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被人家虐待，也是因为吃饭都特别慢，我每次吃饭都很慢，所以每次在午休的时候还在吃饭，老师呢就很不高兴，哦，非常不高兴，就骂我啊，打我啊什么，反正以前因为大家如果那时候打113的话，我可能已经都也可能变成家暴那个家暴法的那个先驱也不一定，那就打。然后呢，有一次就这样，我已经吃得很饱，因为那时候很不喜欢吃学校那种营养午餐，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决定是对的，因为很多瘦肉精在里面啊。后来也是吃得很不舒服，肚子都不是很舒服的。结果呢，那个老师呢，因为那天的水果是小番茄，哦，大家都小小的一个小番茄，他逼我一个一个吞下去啊。哦，他说我吃了第一个鱼咬下去之后呢，就汁就一喷出来，就一阵恶心感袭来，就把那天吃的全部吐光了，好，哦，吐光了。从此之后再也不吃番茄，好，哦，就是小时候的阴影，哦，阴影。那有一次呢，这个很惨，就是好像是睡午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照顾我了，所以就给我了那个棉被，大家小朋友的小棉被嘛，很好折。我的棉被是那种很硬很大的那种大棉被，没办法折，折了半天都折不好，被骂，之后呢被关禁闭了。我就是被关在寝室里面，关从1点午休完，好像关到就是4点半，就是大概到那个家长要接回来之前才把我放出来。哦，这已经私刑拘禁了，对，哦，那也大家难以想象，哦，所以对小孩子要好一点啊，我再好一点，我就记一辈子，真的。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回到台中去，我就看到那个，只要看到那个幼稚园，对，我就都会瞪他几眼。哦，然后有时候还故意问他说，那个某某老师还在不在啊？哦，那在不在？我是以他的学生啊，跟他问好一下。哦，不想知道说他如果在的话呢，我一定会，哦，跟他好好的聊聊天啊，哦，跟他知道一下怎么样才是真正对待小孩子的方法。哦，这个真的是很糟糕。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说你帮我买的东西就不要加番茄炒蛋，放在里面。好吧，那不确定法律概念它的一个这个什么时候会构成？好，什么时候构成？一个就是所谓的考，像我们看到131页，照这样讲就可以哦。一个是考试和测验等等评分的事项，比方说大家考国家考试，好，国家考试。当然呢，比如说国家考试的评分哦，你说比方说我们在考试法里面说合格哦，考试及格者，对，什么叫考试及格？哦，是来决定哦，所以考试这些评分的人来决定，哦，来决定，然后最后当然会有一个总成绩哦，然后最后才做成一个及格与否的决定。那这部分的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我们看一下319号解释，他说呢，阅卷委员啊，他在迷封这个开封之后做刑事观察呢，哦，即可发现该项成绩显有错误者外，不应许呢应考之要求的任意再行评阅，哦，那以为考试的一个客观与公平，哦，就是说大家知道其实考卷有时候看第一次和看第二次的，哦，有时候他的那个印象会不太一样，哦，印象会不太一样。那像我是听说有一次是这样，就是有一年呢，他有一个有等于说国家考试已经放榜完之后，哦，放榜完之后，然后呢就把等于说有些老师哦就再把那个当年的榜首的考卷再看一次，结果看完的结果是几乎快要没办法上榜。我看没办法上榜，哦，那我也听说有一次呢，像某一个学校老师哦，也是教行政法的，哦，不知道是在哪个学校忘了，他呢在就是他补习班会发那些解答，对不对？就是学校就闯入学校里面丢那些东西，以前我都没有在看啊，老师说，那也是正好丢在那个就是可能不长眼还怎么样，就我不知道哪一间呢，就丢在那个老师的那个讲台，就是讲台上面，那个老师一看啊，这个答案哦，如果国家老师改到的话，一定给他零分。哦，就这样子，我想，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呢，这种东西呢，就是说补习班的解答，有时候不见得要完全尽信，哦，你只要有自己的判断，哦，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这种判断余地是非常的 非常主观的，哦，非常主观的，哦，所以一旦考试完了之后，反正每个人的机会均等，哦，那你就不能够再去评阅。那其实呢，很多人都质疑说，哎，考试评分跟判断余地，哦，有什么关系？因为判断余地，我们说是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对不对？那考试评分跟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呢，它的关系在哪里？我们可以解释的第一个就是说呢，那判断余地有时候它不见得会跟什么，因为我们讲判断余地，它是一个广的概念，它不见得呢一定是跟什么，跟所谓的法律的解释跟适用绑在一起。判断余地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就是说只要是行政机关呢，它基于它职权的一种判断，它如果不是属于裁量的，可能就是判断余地的范畴。这我们第一个呢可以去理解的。再来呢，就是说判断余地这种东西呢，它如果是跟随着，如果我们硬要把它这个部分跟考试呢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刚一开始所讲的，因为呢，比方说什么叫律师级考试及格，对不对？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那这个及格与否呢，其实就是由这个部分呢，等于说由行政机关的这些人来判断，我的判断来做填补和弥补。好，所以呢，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概念。我这个所谓的判断余地，不一定呢是非得要跟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这个底下去走的。好，当然绝大部分还是跟着不确定法律概念哈，不过不一定哦，不一定。那319号解释里面所讲到这种考试或者是评分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判断余地。如果司法考试你说由法官来判断哦，或许还有可能。那你说，比方说这个技师的考试、建筑师的考试，你说呢？哎，法官说啊，这你猜猜，我看一看，我来判断一下，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哦。这个很难期待哦，很难期待。所以呢，在这种所谓的考试测验或评分的事件，涉及到什么？是叫专业性哦，专业性。所以呢，我们的法院哦，基本上对此呢也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除非说是分数加错哦，一般两证没有问题哦。但是如果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呢都必须要去尊重它。那再来呢，130页底下是比较高度属人性的，好，属人性的，在我们的行政法里面呢，其实很强调所谓的属人性的概念。好，之后我们会讲到有一些关于行政执行的部分，属人性的。好，那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属人性的行政处分也非常的多，像什么，像我们的之后大家如果考律师类律师执照或司法官的资格等等，好，这个你可不可以说呢？啊，我今天当完之后传给我儿子继续当啊？哦，不行啊，哦，不行，因为这是有属人性的，哦，属人性的。那你说你的驾驶执照，对不对？我说我今天我不开车不用，我给我的先生用，可不可以？不行，对不对？因为这个部分来讲是一个所谓的属人性的东西，哦，高度属人性的。那这种属人性呢，也会跟随着底下我们会讲到一个叫做所谓的可信赖性，一个人的可信赖性。在德国法上面呢，其实很强调这一点。但我们的法律上面来讲，它虽然说没有直接用到可信赖性这四个字，但其实呢，它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像比方说我们公司法里面呢，我们对于董事他的一个消极资格有一些要求，对不对？或者说我们在选罢法里面，或者在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里面，我们对于参选人的资格会有一些限制，或对我们的国家考试的应考，你的应考资格呢，会有一些说你不能够，比方说呢，这个冻龄抗战时期的这个终止之后呢，有这个内乱外患等等这些罪。哦，这都是在确保一个人的可信赖性，或者是我们在商业行为当中，哦，比方说呢，你要开一个电子游戏产业，那你必须呢要有一定的什么，一定的这个仪式要有效期要件，不能够被判刑等等，或者是呢之前很有争议的，对不对？你计程车司机，哦，那你要做计程车司机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没有前科啊等等的，这都是什么可信赖性的表现，哦，对个人可信赖性的一个要求。那这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面向上就是讲到，就是说，哎，那在核发执照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可信赖度？哦，这是我们之后会讲到的。那到这里来，我们在判断余地上，对个人的可信赖度呢，也是一个判断的重点。哦，比方说呢，像我们对于学生的评分，哦，对于学生的评分，这个小朋友到底应该给他多少分？哦，要不要给他奖状？哦，像我小时候的时候，为了一个奖状，大家可以抢破头，哦，抢破头。我跟大家讲过，就是那时候他抢一个什么小小副市长那个徽章，有没有？哦，徽章，那边抢那个东西，我就在校门口发一发，大家都不用抢，多开心。哦，那个像以前还有那种，就是老师不是会盖那个章，有没有？就是拿那个后面就上面画一个小猫小狗的啊，骗小孩子的，就是哎，你今天乖，我就给你盖一个章，盖满十个一颗糖果那种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盖过？我小时候常常被盖。后来呢，我因为我本身是坏孩子啊，小时候坏孩子，所以我都基本上是盖不到那种东西的。但我看到每个人都为了那个东西呢很苦恼的样子。我有一天中午午休的时候想说，既然大家那么苦恼，帮大家解除这个烦恼好了，我就把那个。老师会打开，哦，那老师会没有锁，把它打开，把印章拿出来，然后呢，每个人盖，所以，欸，那要不要盖章，我来帮你盖。 就呢，很多有些人就不敢啊，因为女生就真的比较不敢，她比较乖，哦，这不行啊，所以一天男生就来改，所以说，哎，奇怪，我们怎么好像最近韩国话特别多啊？就是这样，然后说女生去告密，哦，女生小时候就想做那个抓耙子去告密，就说呢，我做的这个违法的勾当，包括伪造文书的问题，他说，那后来这样就被重罚，哦，被重罚，那重罚的这个好像我记得是那种就是青蛙跳两圈这样子啊。很惨哦，就是很惨烈的一个，就是反正不会为大家好，就后来是这种结果。只是我说，就是在关于这种品性的考核上面来讲，不能让我来做，对，要老师来做哦。就是因为有这个专业性和主人性的一个要求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82号解释和462号解释，尤其462号解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哦，跟刚刚我们提到教理会有关系哦。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部分。382号解释呢，讲是像有关于这个退学的部分，哦，他说呢，我们直接看到第二行后半段这里，哦，说应该要尊重什么教师及学校等以及专业及实真相的熟知呢，所以之决定仅于其判断或裁量违法或显然不当时呢，得予以撤销或变更，哦，所以这部分尤其是事实真相，但其实有时候真的很难去判断，好，哦，像之前呢，在某些学校的案例里面有一个案例，好，哦，像很多案例都讲，比方性骚扰好了。那性骚扰是很难去举证，对不对？很难举证，真的，你就说一个女生说她被摸了，那你怎么举证说你有被摸过？哦，所以在调查的时候，在目前我就观察我们的实务上，其实比较偏向女生这一边嘛，啊，或者是比较讲女生，这样的话会有平等原则的问题，说比较偏向受害者的这一边，哦，稍微比较偏向，因为的确很难举证。那我那时候有问过我们学校老师说，你是性平会的委员，那你怎么去判断一个女生她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这个受害者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说，其实有时候从这个表面上看就看得出来，好像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就是老师呢把学生一个女生哦，就叫到一个这个房间里去，然后呢跟他讲一个性骚扰的案例，很奇怪，就是老师本身也是可能是黄色法律系老师，哦，就讲个性骚扰的案例，然后呢，这个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形容说呢，有一个男生对另外女生性骚扰的方式是把手摸到那女生的胸部上这样子哦，那他有做，等于说这个老师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手伸到被害人的胸部前面，听说离不到1公分的距离这样子，我就这样，哎，好多次，哦，好多次。那你说这样有没有性骚扰？哦，有没有性骚扰？那其实呢，当然这个事实的部分要去查清楚。那我就问老师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女生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说呢，有很可怜。第一个，他从一边讲一边发抖，一边哭。再来的事情就是女生呢说她每天啊，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她觉得胸部脏了，所以呢每天都洗到这边都破皮流血，然后呢也的确当场就有女老师哦去看，的确是这个样子，哦，就是采信这个女生的话，哦，那这部分你说由法院来调查是不是可以比这个更那个，我是不知道，不过呢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判断呢，现在目前来讲是由学校来做，那就他们有比较有经验的人讲法，就是说呢从这个被害人的表情就看得出来，他是讲真话还是假话。我是有点怀疑啦，我是有点怀疑是怎么这么神，但是我的确知道说，在这个被害人这个部分，如果他的确已经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那应该啦，大部分来讲，应该这种事情是大概比较有可能一点，好，比较有可能。那像这种所谓的382号解释里面所做的，比方说对于学生的一个奖惩，好，或者是对于这个行为的认定等，我们是尊重，好，这个学校的判断。那462号解释呢，讲到所谓的一个教师评审委员会的一个问题，好，对于这个到底要不要给教师升等等呢，就是一个会注意他们的一个专业判断，一个专业判断。那这个教评会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带领学校做一些事情，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个东西叫行政机关嘛，哦，行政机关。那行政机关呢，有时候他会把他的权限，然后会授权下来。比方说要什么样的情形，好，比方说呢，我们教育部，好，他会做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授权，好，授权一个，比方说一个大学。啊，授给大学什么权利呢？哦，决定可不可以让教师升等的一个权利。哦，决定等于说做判断，哦，判断教师到底适不适合升等。哦，比方说这个公权力的授予，比如公权力，哦，公权力，哦，这个是力量的力了，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主观公权力那个利益的利。哦，公权力的部分它是一个什么升等决定？哦，好，升等决定。等于说被授权做这个升等决定，那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升等决定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大这个教育部 可以或者是敢做这样的授权，当然是法律规定。那为什么法律要这样规定啊？因为呢，在我们的这个体制里面，其实从我们382一直到563号解释，我们都知道我们重视所谓的大学自治，大学自治，所以我们让大学呢可以自己去决定他用什么样的老师，用什么样的老师。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等于说我们在授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大学呢，不管你是公立大学或私立大学，假设我们今天讲它是一个私立大学好了，哦，就讲私立的比较好，比较清楚，私立大学。我们说呢，这也是一个什么？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了，它会转变成是一个受托行使公权力的私人，也变成一个所谓的拟制的行政机关。好，拟制的行政机关。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大学跟学生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到说呢，大学呢在什么录取学生、确定学籍、奖惩学生以及核发毕业证书这些事情上，它有什么？它有行政机关的地位。好，这是382号其实也有讲到，这部分呢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二条的第三项，第三项。好，那一个大学呢，你说由大学这边来做成是不是可以升等的决定，也有点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知道这个学系那么多，然后呢隔行如隔山，你如果要有法律教授来决定一个农学院教授能不能升等也很奇怪，所以呢有时候就会委助于什么各层级的教评会去做一些筛选跟决定。好，所以呢在大学里面它这边就会分成有教评会，教评会，但最高级的呢是这个校的教评会，学校的部分，校教评会。好，教评会，会有一个院，院这个层级的院教评会，以及呢最基层的叫做系的教评会，系的教评会。那大家觉得说哪一层才是重点？其实当然看各校的生态不同，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不过呢，通常第一审就很重要，这个系教评会。但是也很多学校卡升等是卡在院这里，在院这边就卡住，就故意不让你升等。好像很多很多好玩的故事，就是写学术权也是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过不方便讲而已。那好，那这些教评会呢，他会做决定，他会做决定。比方说呢，他做了一个什么？当然如果升等的话大概就不会有什么争议啦。假设呢他做成了一个不予升等的决定，不予升等的决议，比方说最后呢，比方说这个由校的教评会呢做成一个决议，不予升等的决议，不予升等的决议。那这个决议的它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知道所有的行政行为都要有性质。今天你既然做一个拟制的行政机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行政机关。那你既然你做行政机关，你针对这个事情你做了一个行为呢，我们就要去评价你这个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的性质，我们才能够决定说后续当事人要怎么救济。好，那这里呢到底他的行为性质是什么呢？我们不予升等的决议他的性质是什么？好，我们讲这个在我们的16号解释里面呢，其实他把这种决议呢把它定性成什么？定性成是一个处分，一个处分，行政处分。等于说呢，整个结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由什么，由行政机关授权给一个私人，把这个私人呢变成是一个拟制的行政机关。那这个拟制行政机关呢，做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处分？好，做成这样的一个处分。那做成这样的处分呢，当然如果说我们要去救济的时候，假设说，比方说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不予升等的一个这个决议，对不对？好，不予升等的决议，那时候我要救济啊，我觉得我应该要升等，你不给我升等，那我要怎么救济呢？这时候我们就要针对这个行政处分呢，去打一个什么？打一个撤销赠送，打一个撤销赠送。这时候问题在哪里？这个国家考试也考过。问题在于说呢，你的赠送的对象是谁啊？对象是谁？那讲得更简单一点，这个行政处分是谁？到底是谁的名义来做？是由这个私立大学的名义来做，还是由底下的这些教评会来做？当然呢，如果从形式上去观察的话，都是什么末校教评会的决议，校评会的决议。那其实在实际上来讲，它是什么？它是帮什么？它是帮这个机关所做成的决议。所以理论上而言呢，这个行政处分呢，应该是一个以学校为名义的，或者是以教评会呢代表学校呢来做的一个行政处分。所以你等于说你之后要征送的对象呢，还是学校，还是学校。这个部分呢，当然我们之后还会再去讲到，在行政组织或者是在这个行政处分这个章节，其实我们就会讲到，所谓的处分的名义的问题，处分的名义的问题，这也很重要，你不能告错人，那在我们的 这个整个学习行政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外乎就是要找到行为和主体，哦，行为和主体。那有时候呢，行为是很好找，但是主体不好找。像比方说这本案当中，那最常见像什么？像我们的诉愿委员会，哦，诉愿委员会。我们去诉愿之后呢，我们的比方说行政院诉愿委员会好了，他就做成一个决议，啊，决议，比方说呢，旅人处分、撤销，或者是这个诉愿驳回等等的决定。这个决定呢，后面他都会署名什么，就是某某，比方说内政部或者是行政院的诉愿委员会，然后呢委员就把它列出来。那其实诉愿委员会它只是一个内部机关的一个内部单位，哈，不是内部机关，内部单位就跟教评会一样，是一个内部单位而已。他等于说什么？是代替或者是帮助他所属的这个机关呢，对外做成一个行政处分。所以呢，最后的民意机关呢，不会是诉愿会，也不会是教评会，而应该是一个什么？是学校的民意，哦，学校的民意。那这部分是我们算是岔出来讲。那我们这边所要补充的只是说呢，这种教评会的一个决议，它的结构是怎么样，以及呢，它为什么它的一个判断呢，会有什么的判断余地？哦，判断余地，大家可以想见，在系这个部分，它的专业性也非常重。对他的一个意见呢，因为同样的系能够审查这个人呢，就比较能够知道状况嘛，好知道说这个论文是不是真的，他投稿这个期刊呢是不是一个这个大家对头都会中的一个根本就不是一个良好的期刊，他的文章呢文献呢有没有抄袭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可能的一些问题等等哦，那这是有关于所谓的比较这个教师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考核。那学生啊或品性啊，因为品性等等啊其实也是一样哦，像但是其实有时候当然都是假的啊，像比方说那个所谓的那个超性成绩啊，大家我想大学从国小到大学甚至都有超性成绩嘛，那超性成绩这个有没有真的打过我都很怀疑啊，大家都一样的分数啊，那导生会有没有去过，我自己是没有去过了啊，那去过的人我想去过的人分数好像也没有比较高一点，我就吃个便当，好像有一次我们学校有个老师就很气，他说呢他导生会是学生怎么样跟他讲他导生会的，就他本来是想说导生会就是请大家去一个餐厅哦，然后呢就是他自己选好一个餐厅呢是比较安静的，然后呢就大家在那边围成一桌，然后呢大家聊聊天，应该是导生会就这个样子嘛。结果呢那个学生就是那个班头啊或者是班带就打电话给老师说的，哎老师要办导生会了，我们选好地点了，老师你来付钱好不好，就学生已经去吃了，已经在那边吃了，吃完之后老师来付钱，说我们哎老师你要导生会的钱来帮我们付，老师气得半死。那另外一个案例是学生呢也是老师带学生去导生会，结果呢学生埋头吃吃吃吃，然后吃完之后呢就想说老师说总是吃完嘛可以理我一下了吧，就等到那个甜点上了之后呢想说可以开始聊天，就话还没开始讲学生开始拿出牌来那边玩牌哦，几年只会玩牌，水准非常低落哦，非常低落，然后呢就被那个那是还是台大的学生，台大的学生，所以那时候老师回来七窍生烟，我就说他这学生怎么会这个样子，尤其是那个打电话哦，打电话要人家去付钱那个，那好像不是台大的，不知道哪个学校，那真的更夸张。今天吃完之后要老师来付钱，他说老师把钱都算好来刷卡就可以了，哇，好体贴啊，这还把桶边都帮你打好了，这样子哈，这是很糟糕，哦，很糟糕，那。好，这是学校。那133页最底下是有一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把它截录起来，就是跟国家考试有关的。他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参考一下他的论述。而国家考试的命题及评分呢，是点试委员、命题委员或阅卷委员呢，基于法律规定，依据其个人学识素养及经验的所谓专门学上的一个知识判断，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及属人性。大家请记得这六个字：专业性还有属人性。这是构成判断余地的，大概是两个最核心的概念。其实所有的概念，大家都是从这两个概念的发展起来，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什么考试评分有没有？就是在高度专业性和属人性，以及像我们这边讲到的品性啊、能力啊等等的一个判断，以及我们等一下看到后面的部分，大概都跟专业性跟属人性的脱不了关系啦。脱不了关系。好，那。其法律性质呢，为行政机关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之判断余地。好，判断余地，法院一再的强调说呢，考试的评分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判断余地，应予尊重。其他机关跟法院呢，都应该要去加以判，就等于说他就不能够有自己的判断呢。134页最上面这里代替这个点试委员评定的一个分数，评定的分数好，那这是那底下这一段又再进一步去剖析啊，这边我们就不去看它了 好，那另外呢，像我们第三点哦，在134页这里就是高度属人性的哦，终于点出来这一点哦，我们说是两个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哦，之一哦。比方说呢，这边关于呢博物馆呢对于艺术创作呢合奖的一个决定哦，合奖的决定。但是大家知道，就是文物的一个评定可能跟这个就不太一样哦。我们说这边讲到的是，比方说你去参加一个竞赛，对我雕刻一个东西，那到底它的一个这个价值在哪里？有时候是要经过一个这个判断的哦。那有时候这种东西很主观呐、啊，哦，非常非常的主观。哦，像大家帮我们最近我们去看那个什么罗浮宫有没有？哦，罗浮宫的那个展览。哦，那罗浮宫展览里面呢，你说有些画，那在他解说的时候，他就会说这幅画的价值是高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光影啊，什么表现很好。那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我就不喜欢嘛，对不对？那对一些人来讲，可能就完全没有价值。像那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哦，就是一个贵宾会，他就是在那边办，哦，等于说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叫大家进去，等于说有一组一组导览我去看，因为旁边就有会计师说，我这个画我就不喜欢了，为什么那么贵？然后有些人说我根本就不喜欢希腊罗马神话，就是个乱伦的神话嘛，哦，这是一不值一神，我不想进来，哦，所以艺术这种东西反正就是哦，就是有仁至之见。那我要讲的是另外一种叫做文物的一个价值的评定，哦，文物价值的评定又是另外一回事，哦，文物价值的评定，什么叫文物价值的评定？之后我们会讲到一个案例，哦，就有关于大家知道说，有些人会把文物捐出去，哦，捐出去，为什么要捐出去？因为之前可以抵税，哦，可以抵税。那像比方说一件龙袍，哦，你说一件皇帝的龙袍值多少钱？哦，值多少钱？这部分有时候也要经过一个判断，哦，要经过一个判断的。那这个判断呢，跟我们这边合奖的判断呢，其实还是有点差异性，哦，有点差异性。因为一个文物它的价值也是在市场上面会有一定的标准，也会有一定的标准。当然，它的一个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被人家炒高啊等等的问题。不过呢，它年代哦，它的一个价值，谁弄谁是从谁的墓里面挖出来的哦？如果是个小人物，像我以后如果被挖出来，我们搞不好就不怎么值钱，对不对？那如果是从以前一个达官贵人里面挖出来的东西呢，可能价值更高，有历史价值跟各方面。它的这个东西会比较具体一点，不过呢，也会落入判断余地的范畴，哦，也是专业性的这个范畴里面的一部分，哦，不过呢，就可能就比较不会用所谓的属人性这部分去判断，因为我们说在合奖的时候的确有属人性，哦，就是说你这个艺术品到底值多少钱，哦，不是值多少钱，就是该不该得奖，哦，有没有艺术价值，哦，这个是这个等于说是最等于说最等于说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在说要去抵税这种文物，哦，这种文物它其实不是专，它不是一个属人性的判断，反而是一个什么一个客观的一个专业的判断。你要找真正专业的文物鉴定做这个家呢，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做判定。哦，好，那再来是有关于科技事项这部分，就是也一样牵涉到所谓的专业性，哦，专业性科技的，哦，科技。那这边大家讲的主要是说，像有关于哦，到底应不应该核发一个专利给某一个人，那这时候可能要经过一个专业性的判断。那另外呢，其实像美国牛肉的事情，哦，或者是瘦肉精的事情呢，某种来讲也是一种类似科技事项的判断或风险事项的判断，哦，或预测性的一个判断。那这部分的判断呢，其实也会有所谓的判断余地的问题，好，有判断余地的问题。那至于说134页最底下这里哦，法定的独立的合议机关所谓的判断，像什么？像所谓的我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哦，公平会，哦，像我们的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哦，这两个这个独立机关呢，其实他所做的这个决定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判断余地。那为什么有判断余地呢？一样的，哦，也是会有所谓的专业性的问题，哦，也是专业性的问题，哦，所以大家记得就是说，构成判断余地的这几个要件里面呢，它不一定会互斥，哦，它有可能同时专业性又同时属人性，同时又是这个比方说科技事项等等，它会互相的这个等于说可能一个案件里面它可能符合好几个要件，哦，这个都有可能，哦，是一个多选的，它不是一个单选的一个构成，哦，那在这个我们的135页最上面这边有个645号解释，好，645号解释，我们看一下。他说呢，这个行政院内设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对于这个全国性的公民投票的这个提案成立与否呢，具有实质的决定权限，对外则以行政院名义做成一个行政处分。那行政院如果对于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决定呢，并无审查权啊，那领衔提案人如果是有所不服的话，则需呢这个 诉愿啊及行政诉讼程序人来谋求救济啊。所以这边有关于像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所做的这个决定的啊，这个决定其实他这边当然没有特别去提到什么，提到说有关于什么判断余地的问题，那其实这边也会有所谓的判断余地的可能。哦，有一个判断力。那这边呢，他强调的这个点呢，主要是在于说呢，其实主要它是一个这个委员会做成的决定，哦，不是行政院做成的决定。它只是呢，这委员会做成决定之后呢，由行政院的名义来发布，就很像什么？刚刚我们讲到教评会的决定，哦，教评会的决定，其实呢是真正来决定的人是谁是教评会，但是呢最后的名义人是谁是行政这个行政这个行政这个说学校或是行政这个其他的行政单位。哦，那再来就是说呢，像我们讲到的这个。这个像我们的全国性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它其实跟什么跟我们的书院委员会很像。我们说书院会呢，它也是以书院会的名义呢，哈、哦，等于说有什么某某这个某某市的书院审议委员会做成一个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呢，也是以什么？也是以这个，比方说它所属机关的一个名义，比方说台北市政府或者新北市政府等等，哦，作为它的一个这个名义机关，哈、哦。所以像这种委员会，大家如果只要看到委员会这三个字，哈、哦，那其实呢就要特别的注意它。很有可能就会有涉及到所谓的判断余地的问题，尤其是呢遇到这种独立机关式的委员会，哦，独立机关式的委员会，当然委员会呢分成两种，哦，不是所有的委员会呢都是所谓的专业性或者是一定是一个做成这个比较客观的判断的委员会，像有些委员会是独任制的，哦，像比方说海那个陆委会，哦，陆委会它虽然说也是一个委员会的一个这个外观，但其实它是主委说的算，哦，所以呢它是一个独任制的委员会。那反观呢，像比方说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个 NCC 啊，或者是公平会等等，它其实呢，主要来讲，它还是比较合议的哦。那合议制这种委员会呢，其实比较这边我特别讲到合议嘛，这种合议制委员会呢，比较会有所谓的专业性的问题，好、哦，专业性的问题。那最后在135页的这一所谓的预测性的判断，好、哦，预测性的判断，好、哦，那比方说到底之前我们讲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呢，就是归在我们的预测性判断里面，好、哦，比方说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核电厂，哦，有时候就是一个预测性的判断，好、哦。好，那构成判断余地之后呢，当然司法审查上我们刚刚看过了，就是基本上我们司法审查就会比较退缩，会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比较保守的态度。那整个讲起来，大概来讲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呢跟行政裁量。那最后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在两者之间怎么去区分和比较的问题，我们直接看到讲义的140页，不确定法律概念呢跟行政裁量之间的这个区别，区别。那一般来讲呢，都有个值得区别和量的区别说，还有个无区别说，是三说，哦，那来做这个区分，哦，来做区分的。那目前比较多数的说法呢，还是采取所谓的值得区别说了，哦，值得区别说，认为呢，不确定法律概念呢跟行政裁量呢，两者呢是存在不同的层次。既然是不同的层次呢，那就是个别不同的问题。那既然是个别不同的问题呢，那当然呢就会应该要分别做这个不同的一个这个处理，好，不同的处理。那所以是个本质上的差异。不过呢，我们直接看到无区别说这里呢，它其实从一些观点上来看，其实很有道理的，哦，很有道理。不过呢，并没有成为一个目前的多数说。无区别说怎么讲？他说呢，所谓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它是一个构成要件的层次的问题，那裁量是法律效果的问题，是一个所谓人为的假设，并非事理之必然啊。为什么呢？其实可以往下看哦。它其实第一个，它就第二个，我们看括号二的部分，它说呢，它本质上呢都涉及到立法者哦，这个立，请大家改一下哦，这个应该是立正的立哦，立正的立。那立法者呢，对于授权行政机关有没有一个自行判断的空间？有道理嘛，对不对？因为不确定法律概念是让你有一个适用法律的空间，那法律裁量的这个行政裁量是给你一个判断法律结果，都是给你一个空间嘛，哦，都是给你一个空间。那第三个是最有道理的部分，他是说呢，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是法律解释只有一个证据。好，如果这个部分如果说是可以这个成立的话，那后面所谓的裁量其实有一个最适的裁量，哦，尤其是我们从比例原则的角度来看，你必要性可能是最小侵害，对不对？当你采取一个行政手段的时候，其实你要采取一个最小侵害的手段。那这个最小侵害手段其实是一个最适的手段。那这个最适手段呢，其实也是一个政绩哦。可能这个最适可能性没有一个是事实，就你多选了一个第二个比较没那么适合的一个手段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不符合裁量他要求的一个这个最适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个无区别说里面，他是说其实裁量不确定法律概念都是给你一定的这个空间可以做决定嘛。那再来呢，又是一个这个两个都是有一个正解的这样子一个结果，好，所以他认为呢，其实不应该做区别。那一个无区别说，他没有讲出来的一个这个等于说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不管是不确定法律概念或 这个行政裁量。那当遇到比方说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一个判断余地的时候，虽然说美其名都讲说是降低审查密度，降低审查密度，那其实跟没有审查是一样的。所以在司法审查密度上呢，其实也是两者之间呢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哦。所以在这个无区别说里面呢，就一直认为好像这个不应该维持像这样的见解，好、哦、这样的见解。不过呢，目前我们的实务上以及绝大多数的学说呢，仍然是采取值得区别说的立场。所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仍然还是要以值得区别说呢作为我们答题的一个根本，一个根本。那当然呢，这个部分来讲，你如果在申论题里面哦，在一个实例题里面你要做批评哦，不是不行哦，不是不行。但在选择题的时候呢，你还是一翻两瞪眼哦，所以你还是不要太高兴利益哦。那以下这边有一个整理哈，就是对于裁量和不确定法律概念，如果是采取目前的实务及学说的多数说是怎么样去做区分的。那首先来讲，从适用的法规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政裁量你看到是只存在于公法法规的啊，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可以出现在公法和司法法规。那存在层次的部分呢，我们刚才强调过很多次的，还有自由判断的容许性哈。看过了，因为审查是我们所熟悉的，所以呢，在通俗的理解里面，当然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跟行政裁量呢，就会有这两种不同的这个区分，非常不同的区分，那也是我们可以去进一步去注意的。好，我们直接看到一些例题哦，或许可以大家可以更具体的知道说怎么样会怎么样考出来。像我们的142页哦，有一个很长的选择题哦。是预考的题目，你看一下哦。就说下列呢，有关不确定法律概念之判断与行政机这个裁量的论述，何者正确？我们当然就把不正确的抓出来嘛。啊，第一个选项是说呢，环境影响评估法第5条的规定说呢，这个开发行为对环境有不良影响之余者，系属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判断。那行政法院对于某种事态是否属于对环境有不良影响，应该完全尊重环境专家的判断。好，那。这个部分，这个论述对不对？好，当然有它错误之处，因为照目前的一个通俗的见解呢，有关于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哈，的确这是不确定法律概念，但是呢，法院并不是完全尊重，而是至少可以做成一个什么低密度的一个审查，好，低密度、低限度的审查，并没有说不得审查，好，好，那我们先看 C 哈，我先把这个错的部分先看完哈。他说有个参加这个赛神猪比赛的农户呢，对所饲养的猪只呢注射抗生素生长素，并且呢强制灌食，使其呢体重增加为一般猪只的6-7倍。那此一行为呢，应可构成动物保护法第6条所谓的虐待动物之不确定法律概念。我们的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说呢，任何人呢不得恶意或无故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那他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呢，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等等。的确啊，这个部分虐待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好，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那这个部分呢，你说，比方说你定了一个在实务上的判断，你就说呢，这个部分是神猪，对不对？那你把它养成6-7倍，也很明显的，如果只是多个1倍，或许呢还可以讲，但是你多了6-7倍，已经违反了这个动物它应该有的一个正常的生长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应该来讲是一个这个虐待它的一个这个具体化哦，应该是可以说它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一个判断，一个判断，这个神猪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这个我也觉得蛮恶心的，我根本不想去看这个东西，而且还会分吃。像以前呢，大家知道那、这个很多原住民的在各校都有社团，像那时候我跟一些原住民朋友都非常的好，所以那时候看到那个塞德克巴莱，就觉得很亲切这样子。那从国小开始，对跟原住民都很好，所以有时候有一次我国小时候就把那个拿石头就把一样那个 BMW 的挡风玻璃砸破了。砸破，因为小时候那边丢石头，丢得很开心，丢了之后也不会跑，很笨，就会当场就被现行犯逮捕，就是说你打破我的车窗。那时候呢，全校老师呢都把我当成是那个，就是当场是坏小孩的，对。那时候我在哭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原住民的老师就在那边安慰我而已。所以那时候对原住民印象就非常的好，就原住民老师他是好人这样子，那其他都是坏人。那后来呢，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原住民，他也是他本身呢也是，就是后来是考上台大法律系嘛，跟我非常的好。那有一次呢，他们的社团，他们有一个社团叫做原生代，原生代一个社团，但他们社团有一些其他原住民等等就加进来。那有一次呢，他们要去杀一条猪但是杀猪应该是违法的，应该这个自己私宰应该是违法的。不过我是非常荣幸的被受邀呢可以参加这个仪式，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听到细节之后不敢去就是把猪呢当场就是干掉之后呢，然后把它煮了，就立刻把那个猪的肉吃掉。 而且你一定要吃，可能才是这种尊重，尊重。然后后来我是没有去，我是说我会怕看到血啊，然后我就觉得不是很好。那时候我就劝他说你不要这样做，不过后来好像有没有做我不知道哦。那这种像这种赛神猪，那更恶心，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喜欢这种东西。那这像有些那个有些宗教，他就很喜欢有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个仪式啊。那像有一次我就听到人家讲说可以你们考试要去拜什么一个怪，像有一次就是在那个中山站哦附近哦，捷运那边的一个就是也是好像有些乡民有一些蛮多间的那个乡民馆哦。那就是为了考试呢，有些同学就去那边算命。那有一间呢，我一进去，我陪他进去，我就觉得怪怪的，我觉得很奇怪。那就听人家讲说可能有耳报了，就可能养那个小鬼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就难怪我觉得全身都不是很舒服。所以大家考试如果要算命的话呢，基本上不要做这种事情，没有用，好，没有用。怎么算？让那个去算的人现在没考上，所以越算越糟糕，所以不要去算，不要去算。那再来就是说呢，那个如果真的去你非得去不可，你觉得不算一下就不舒服，一定要去，没有关系，你不要让人家在你的手腕上面戳来戳去，因为戳的话是转运的意思，转运的意思。那通常来讲，那个都不是很正派啊。如果你尤其进去之后，如果你觉得不是很舒服的话，就立刻赶快赶出来。那我本身呢，其实我也之前也学过命理啊，那我也学过塔罗牌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是这个，万一律师做不下去的时候，就摆个摊子在路边，然后就是在那边骗骗钱，搞不好赚得更多这样子。那就我自己对于命理的了解，其实我觉得说，你真正这个，你也如果有一个固定的信仰，不管哪一个宗教都可以，因为你的信仰，然后呢，你本身呢，只要你的心态正确，然后你有一个依归的话，其实不需要靠这些东西啊，真的不需要靠。因为呢，你在算命的当下你比方说你今天算你一定会考上，其实呢就已经是个变数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变数了，所以呢，你算这东西不见得准因为你算出来只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件事情之前你的那个结果而已那你说那反正说你考不上，你就不要念了吗那这都很对。像那时候之前也是笨笨不懂事去求签，然后呢，在考试前求一张签，意思就是说你不努力啦所以一定考不上这样子然后这个签之后，你不去考试了吗？还是要去考啊？那你干嘛带着一个不愉快的心情去考试呢所以我是劝大家在考试前就不用算命这种事情，就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至少我看到了一个人，其实很多人都这个算了命之后也不见得比较好。好，那第一呢是也是跟环境法有关的环境影响评估法这个第22条规定这开发单位未经这个主管机关依第7条或依第3条规定做的认可前呢，即禁为第5条第1项规定之开发行为者，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那主管机关呢，对未经环境影响评估开发的一个事业，处以60万的这个处罚，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一个判断其实这部分不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应该什么？是行政裁量是行政裁量的。好，那 B 呢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正确的部分是说财政部定的一个这个税务违章案件减免处罚标准第3条规定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免于处罚，它是事实认定的基准，具有直接这个外部的效力。这个部分这个所谓的这个减免，等于说违章案件减免处罚的一个标准，当然这个部分答案正确答案那我这边要强调的是呢，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一般裁量一般裁量一般性就是说它本身来讲就是一个统一的基准统一的基准。好，那第二题呢，当然就更简单是有关于行政裁量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一个这个叙述呢，何者正确第一个我们说它是行政裁量权自由的，不受限制当然不受限制，因为有裁量瑕疵在后面做把关的。好，那 B 呢说行政裁量在法律规定之裁判范围内呢皆属合法，这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裁量滥用的问题或裁量怠惰的问题，所以就算你没有裁量逾越呢，也有可能会有滥用或者是这个怠惰。那 C 呢是正确答案，他说呢行政裁量本质呢是合义务性的裁量，旨在要求行政机关在个案上做成最合乎法规目的的决定这是正确的这是兼顾到所谓的个案正义。D 呢基本上他说呢一般行政裁量应该受到司法审查，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判断则不受到这个司法审查，正好倒过来的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会考好，那剩下的部分我们就因为这些143页到144页的考题呢，大概来讲都跟后面的一些处分等等比较相关我们就先把它略过去先不去看它之后呢，我们看到相关题目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部分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进入到讲义的第2回关于行政 命令的部分，行政命令算是我们各回讲义里面的应该算是最篇幅最小的一个部分，篇幅最小的。那因为呢行政命令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其实来讲比较有限，比较有限。那除了这个部分比较有限之外呢，另外当然还牵涉到说呢，其实行政命令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行政命令呢不能够单独作为救济的标的。所以呢，如果你在个案上面我们看到一个行政命令，看到一个行政命令，那这个比方说呢，当事人问你说，我可不可以去针对这个行政命令呢，我去做救济？就救济，那这部分可能啊就会比较困难一点，比较困难一点。好，那行政命令的部分，它其实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里面，我们就直接先看到行政程序法的150条，我们先把这个相关的规范呢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行政命令呢就会比较清楚。好，什么叫行政命令呢？我们这个之前炮就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行政命令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人的部分不确定的多数人，然后呢规范一个什么抽象的会反复发生的事实的一种行政行为。我们先大概把这个命令的一个要件呢先做一个理解。我说行政命令，行政命令，那行政命令呢它大概也可以分成就是说大概可以分成很多种类型，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呢，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呢，它比如说一个行政行为呢，它一定会有分成对人和对事，对人跟对事这两个观察面向，对人的以及对事，当然人和事两个人加起来就是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好，对人的部分呢，行政命令它的一个人的范围，它在我们在定一个行政命令的时候跟行政处分不一样。行政处分我们就以法法来讲好了，像我们今天一开始上课讲到这个 A 厂商，它 A 公司它本身有这个贩卖瘦肉精牛肉的案件，我们做法法的时候我们就是以 A 公司做一个对象，但行政命令没有，行政命令它是什么？它是对于一个什么不特定的多数人，或者是不特定多数人。当然行政处分也有可能会对多数人做，但是呢通常是对什么可得特定的多数人，可得特定或者是已经可以算得出来的特定的几个多数人，比方说呢我这个法官处分我就对于 ABCDE 这五个人做成，我们可以知道是哪几个人，那就算不知道是哪几个人呢，我们知道是这一群人，这群人都是在我们处罚范围之内，但是呢行政命令它是对于不特定的多数人，我根本不知道说有多少人会被拘束，反正呢一做下去之后这个群体呢全部都被拘束，甚至全国呢都被拘束。那对事的部分呢只是一个抽象的，具有抽象性，它不是针对具体的个案，它是对于一个会反复发生的一个事情，会反复发生，换句话说它会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反复发生作用，只要这个命令呢没有被撤销没有被废止，它就会反复的不断的发生作用，发生作用，这是行政命令它的一个个性。所以呢它通常会跟一个东西呢会混淆了，会混淆，叫做所谓的内部指令，这要稍微讲一下，稍微讲一下所谓的内部指令。什么叫内部指令？那这个在我们的一般学行政法的过程当中会比较稍微陌生一点。一般指令其实这样子基于行政一体原则呢，比方说上级机关呢可能会对下级机关做一些指示，做一些指示，比方说呢今天讲经济部他做成一个政策或做成一个决定的时候，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比方说他对 A 厂商呢他决定要怎么样对他做采访，对他做采访，那这时候的行政院可能接到 A 厂商的陈情，就行政院呢看了这个陈情之后觉得说厂商说的有道理，他可能就指示这个经济部说这个问题不要罚他，那这时候经济部要不要听？要听，为什么？因为上级机关的指示，上级机关的指示。那在实务上曾经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案件，也是跟原住民就业代金呢有关的，有关的。比方说像什么，像到底呢某一个厂商呢他要不要去被科处原住民就业代金，结果呢这个争议不断，争议不断，这时候呢行政院就直接下了一个这个指示，一个函，做了一个函，我们就讲具体个案好了， 比方说呢，这个圆明会，圆明会，他准备呢要科除，比方说一个这个 A 机关哈 ，A 机构机构，科除他一个什么一个代金的处分。代金处分，这时候呢 ，A 机构呢就觉得说，哎，我不应该被科，因为呢，我觉得我不符合被科除代金的要件。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行政院，我们说行政院是圆明会的上级机关，行政院就说呢，哎，你怎么给人家科这个？因为可能 A 机构呢跑去跟这个行政院的去陈情啊，诉愿等等，反正很多不同的这个救济的管道。这时候呢，行政院就给什么？就给了一个函。给圆明会，给了一个函，这个函的意思就是说呢，好，我们不应该什么，不科代金，不应该科 A 呢代金，不科 A 代金。那这个函跟命令有什么不一样？跟命令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大不相同，大不相同。首先呢，它对人的部分怎么样？对人的部分是什么？是具体的。是特定的，好，对 A 机构。那对于事情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是基本上至少这样看起来是一次性的？它是针对什么？针对 A 机构呢这次被原住民这个委员会的科除代金的这件事情。所以呢，内部指令呢跟行政命令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哪里？它的人的部分呢是特定的，好，甚至呢在事情的部分呢这边是具体的，是具体的。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比较个案性的，比较偏向个案性，而非什么通案性的。我们说呢，行政命令它就是一个什么通案性，通案性。好，就这两者之间呢，可能啊，不要去做混淆，那这在常常也在实务上发生，内部指令它的一个这个效率。当然呢，内部指令它经过不断的反复试用了之后，因为你说，因为毕竟。这个下级机关要遵从上级机关这样的一个指令嘛，那经过不断的这个遵从之后呢，就会产生一种什么像间接的对外的效果的可能性。那这时候呢，如果同样的状况，一个 B 机构呢又被原住民委员会呢科除了一个代金，那这时候呢，这个 B 机构他就可能可以主张说，哎，基于平等原则、基于什么原则的要求，我认为呢你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是在实务上的常见，常见的。那很多机关呢，搞不清楚状况，像圆明会呢就。在这个个案里面，他讲说呢，不对啊，这个行政院给我这个函啊，它不是行政命令，也不是行政处分，它是一个观念通知啊，这叫做鬼扯淡啊，鬼扯淡，这个程度太差，程度真的太差。因为我们知道行政议题，为什么行政议题？行政议题为了确保一个行政机关它的民主正当性嘛，那这个不过我们之后会讲。那为了确保所谓行政议题原则，所以上命下从是有必要的。所以为什么讲公务员有服从的义务？不是说很八股、很官僚，说公务员每个都要这个服从长官，要听长官的命令行事，很八股、很官僚、很无聊，不是这样子哦。其实真正重点在于说，我们要维持行政议题，我们不能让有些公务员呢依托了这个东西之外，然后自己做决定，不管上级机关的指示。所以呢，不管上级机关指示是正确或不正确的，反正我们透过这个东西解决。不过呢，至少行政呢，表现出来是要一致性的，不能够呢坐头马车。一个人呢，今天你看到 A 公务员、B 公务员、C 公务员做成决定都不一样，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当然呢，法院的裁判可能会有矛盾，但公务员的决定呢，基本上不应该有什么矛盾，因为上命下从，行政一体，行政一体。好，所以内部指令呢跟行政命令之间呢，是首先呢我们要去做一个区辨，区辨的。好，那既然我们知道行政命令对照下，我们就知道说呢，它是一个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抽象侵害法律性的一个发生的规范。我们知道这点之后，再回过头去看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50条的规定，或许呢事情就会更明显。我们说啊，什么叫做这个法规命令？就是规定在150条。我们知道呢，行政命令分成至少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分成两种，在概念上呢有三种，对不对？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里面，我们规定的就是法规命令，还有我们159条以下的行政规则。好，那上次呢，我们在讲到行政法律的时候，我们还讲到呢，其实行政命令还包含了一种叫做职权命令。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呢还会讲到。好，那法规命令跟这个行政规则，我们说什么叫做法规命令，什么叫做行政规则？150条的规定是说呢，所谓的法规命令是指什么？行政机关基于法律的授权。 对多数不特定人民就一般的事项，所谓是抽象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之规定。所以呢，法规命令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有法律授权，而且呢，对于不特定多数人民的发生法律效果，好，这样子一个行政行为，好，这样的行政行为。好，那第二项他说呢，法规命令的内容呢，应该明列其法律授权的依据，并不得逾越法律授权之范围与立法精神。好，所以从这两套这两项呢，这个150条这两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法规命令它的一个这个属性在哪里。好，第一个它就有法律授权，再来它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好，对外发生法律效果。那而且呢，这个因为有授权嘛，所以呢，你要明列这个授权的依据，而且这个授权呢，你定的法规的一个内容呢，也不能够抵触什么，抵触这个范围啊，抵触这个所谓的授权的一个这个范围啊。那这是法规命令。好，我们直接先看到159条的所谓的行政规则。好，159条。那什么叫做行政规则呢？啊，是指这个上级机关呢对下级机关或长官呢对属官依其权限或职权，所谓规范行政机关的内部的运作，哦，内部的运作。那所谓的这个非直接啊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一个一般抽象性的规定，哦，一般抽象性的规定。所以呢，有些人就会把刚刚我们所讲到的一般指令呢，把它误会成所谓的行政规则的性质，哦，行政规则的性质其实又有点不太一样。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行政规则呢，一样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对不特定的多数人。虽然说呢，这个部分你说在行政规则上，它其实是个上命下从的，就是说它其实居住的话，我其实不见得有那么不特定。因为呢，比方说我行政院我发一个行政规则呢，给我的下级机关，哦，比方说我发给我的这个各个部会，那这时候呢，你说不特定吗？其实还是可以特定啊，因为我们行政院就这么几个部会，哦，这么几个部会。不过呢，这也是一个什么普遍性的适用的，好，哦，普遍性的适用的一个规范模式。再来，它所规范的事项也是一个抽象性的，不会有个个案性，哦，不会有个案性。那我们的指令呢，哦，说内部指令则会有个案性，针对某一个个案。但行政规则如果真的去做的话呢，其实不会有一个个案，它只是一个通案性的一个规定而已。好，那159条的第一项说行政规则是一个这样的性质，哦，是一个个案性，等于说是一个通案性的一个对下级机关或属官所发布的一个具有内部效力。所以这部分呢，你可以看到从条文的文字规定就知道说，它第一个没有法律授权，第二个呢，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对内只能对内，它不能对外呢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那它的类型有哪一些呢？第二项的规定非常清楚，它包含了处理这个机关内部的组织事务分配等等的一般性的规定，以及呢，啊，为了统一解释法令啊，认定事实及行使裁量权的一个这种的一个行政规则，啊，所以至少它有两个大的分类，啊，但其实我们可以细分成四个分类，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好，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说呢，到底行政命令它定了哪些东西，啊，定哪些东西。那151条呢，啊，是关于说呢，行政机关的订定命令呢，除了关于军事和外交等等的一个重大事项，应该依照本法的规定来为之啊。那其他的修正等等啊、废止啊等等啊，其实都应该要适用本法的这个规定啊规定。那为什么会特别讲到说有机密啊，有这个等于说外交等等啊、国防军事机密等等的事情之外，都要适用本法的规定？为什么国防这些事情呢，不能够适用这些我们行政命令的规定呢？我们看下去就会知道。我们看到这个条文的152条，那152条就说呢，这个人民呢是可以去请求啊，哦，这个订定这个命令的啊，这个可以由人民提议来订定啊。那这个提议来讲是什么样的性质，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153条就是讲说呢，行政机关在接到人民提出来的异议之后呢，哦，你可以这个提议之后你要怎么做处理，哦，那人民提出命令呢来定，其实只是一种面向而已，哦，一种面向而已。那其实呢，如果你作为这个事务所的话，你作为接到这种案子，哦，当事人请你呢帮他呢这个定一个草案，条文的草案呢由政府这边呢来等于说审核，然后看要不要发布，哦，这种案子其实还蛮多的，哦，还蛮多的。那这里呢，哦，152条，这里它这边所讲到的所谓的啊，法规定定，除了行政机关自行草拟，其实除了行政机关自行草拟，反而是一种常态，哦，其实绝大部分的命令呢，都是由行政机关这边自己主动来做的，哦，自己主动来做的。好，154条以下呢，哦，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在151条会要求说一些国防啊、外交的部分，它可以不适用我们这边的程序规定，哦，我们这边的这个行政命令的一些程序性的一些作为的规定。因为154条、哦、155条，其实到156条，一直到157条，153到156条，它其实都是在讲什么？它在讲说呢，你要定一个命令之前呢，你要先经过什么预告， 让人家陈述意见，甚至要举行听证，甚至要举行听证。换句话说，你要定命令的时候，因为这个命令毕竟它是一个普遍适用、通案适用的东西，所以你要广泛的征求各方的意见。那这个部分如果有牵涉到什么国防、外交等等的机密，一公开出去之后，可能有公益上的重大危害。所以呢，在151条才会特别规定说呢，如果是有国防外交的一些机密性的特殊考量，可以不需要走所谓的预告、陈述意见、然后公告、听证这些程序、这些程序。那156条以下和到157条，就是说呢，这个法规命令呢，有时候可能需要经过核定啊，然后发布等等，这边看看就可以。158条呢，这是在讲到说呢，在命令这个部分啊，它有时候可能会有这个什么样的情形会无效，包含的像大家可以看到，比方说如果是抵触上规上这个比较强上位阶的法规范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命令的无效，命令的无效。那159条，刚刚我们看到是行政规则的一个定义。那160条以下呢，只是关于行政规则的一些这个细部的一些要件，细部的要件就先不去赘述，不去赘述。所以大概大致也我们看到说呢，从条文的规定来看，行政命令分成两种，对不对？一种是法规命令，另外一种叫做行政规则，叫行政规则。那法规命令的部分和订定等等，它都要经过公告这些程序，行政规则这个部分，因为它本身来讲，它第一个我们先把它分类，再就是说呢，它本身的一个规范的对象呢，是一个行政机关的下级的内部，所以呢，它比较不需要，可能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牵涉到这个对外的人民这部分的权利和义务了，所以呢，对这部分的程序要求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宽松一点的，比较宽松一点的。那大家会讲说，奇怪，职权命令在哪里？怎么没有职权命令呢？我们看一下讲这个条文的174条之一，174条之一有一个关于职权命令的规定哦。他说呢，这个本法施行前呢，行政机关依照中央法规标准法第7条的订定的命令，需以法律规定或以法律明定其这个授权依据者，应于本法施行后2年内，以法律规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权依据后修正或订定。预期失效，预期失效，这是我们174条之一的规定。它的意思是说呢，如果在行政权法施行之前呢，有一些条文的规定，它必须是要什么？是要有法律授权的依据的。那这时候你要赶快把它找依据，不然的话呢，过了时间之后，这一条文都失效，这一条文都失效。我们回想一下职权命令，职权命令它是什么呢？它是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它会限制人民权利，会或者给人民一定的权利的，但是呢，可能需要法律的授权，也可能不需要法律的授权，对不对？那所以呢，到底这一条规定170条之一规定以后，职权命令到底有没有存在的空间呢？到底可不可以存在一个你有法律授权，但是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职权命令，就发生了一些争议。这个部分争议呢，也在我们讲的第二回也会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讨论。所以呢，大概来讲。我们刚刚看到150条呢以下到161条、162条，一直到我们这边的170条之一呢，大致来讲就是我们行政程序法里面的对于行政命令的一些相关的规范，相关的规范。好，那我们回到讲义的第1页，这部分来看看整个现在我们所处的定位。我们在结束的第一回讲义之后呢，其实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二回讲义呢，就已经正式进入到我们行政作用的部分。那我们知道行政作用分成至少4种，那其中一种就是所谓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我们可以稍微的把我们目前的一个位置呢做一个小小的定位。我们看到讲义的第1页，这边有个图嘛，说行政行为呢可以分成这个公法的行为和司法的行为。我想这是在讲义第一回我们就已经提到过了。那司法行为的部分呢，当然可以分成行政的司法、行政的盈利、以及行政的辅助这3种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行为。那公法行为上呢，可以分成的是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或非直接呢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那非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呢，包含我们的事实行为，包含我们的行政的内部的作为，都是所谓的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这些作为。那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呢，就是双方的，有一个合意的，这双方行为表示呢，双方有一个合意啦，一个合意啦，有合意的话呢是行政契约，但有合意的这种行政行为呢，唯一的在我们的行政法上找得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行政契约啦，行政契约。那其他的这些行政作为呢，大概都是单方片面的，包含像我们的行政处分就单方片面的，但偶尔呢需要当事人的协力，不过基本上它的基调呢都是行政机关这边单方性的，不需要相对人这边呢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合议。那另外呢，像我们的行政命令，我们现在所要讲也是行政机关单方所定的。那当然，那刚可能有同学说， 不是有人民要求行政机关来定的吗？好，人民自己定了之后，由向行政机关提议来定吗？不过呢，这个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行政机关，好，它行政机关是有裁量权的，这部分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像我们的这些事实行为，也是行政机关单方做成的，好，比方说去拆房子，好，拆房子、清废弃物等等，好，这种直接这种所谓的事实行为，有时候也是由行政机关的这边单方去做的。所以唯一单方性、双方性的行政行为呢，大概就是行政契约，好，行政契约。那单方行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行政处分，还有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法规命令，好，因为法规命令才会直接对外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好。好，所以我们大概来讲，我们所处的定位呢，我们知道之后，我们进入到讲义的第二页，好，第二页我们知道了行政命令它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刚刚黑板上就已经说明了，它是一个行政机关所订定，好，这个文字的用语呢，大家也注意一下，好，通常命令呢，我们会叫做什么？订定命令，好，订定命令。那如果是这个法律的话呢，我们会说制定法律。制定法律，好，所以呢，在用语上呢，大家也要注意哈。这个命令通常我们用定定，但你说道理在哪里哈？有时候不是道理的问题啦，有时候就是一个这个习惯的问题，或者是就是这样子用哦，那大家就不要去这个标新立异啊。哦，考试的时候其实能够保险是最好哦，保险是最好。那有时候会鸡飞城市的哦，鸡飞城市像什么会鸡飞城市？像这个有一个智能叫细征，有没有？本案当中争执的一样东西，细征什么？然后细征标的，哦，这个细征契约，哦，细征什么？哦，是用这个细嘛？我们通常是用这个细，但其实一开始比较正确的用法是什么？是这个细啊，有人字旁的细，哦，细征，因为它是法律关系哦，一个关系里面它所争执的东西是这个细。不过呢，如果你去查的话，其实现在绝大部分的一个法院呢，它都是用这个细。结果呢，如果你用这个人字旁的细呢，反而被当成是一个。这个错误的，好，错误的，好，所以在鸡飞城市之下呢，那你当然就是用没有人字旁的。一开始当这个实习律师的时候，我就很自己很注重这些东西啦，很注重。结果呢，这个后来我的戏都被改掉，我还面红耳赤去争说，怎么会用这个戏？这才是正确的。他说，你看法，他就开那个法院，或者还在那个全国法规资料库里面查那个判决，他查给我看，就说，你看嘛，对，这个用那个没有人字旁的戏的有好几万笔。那用你这个细的才几百笔而已，哦，那你看你要哪一个？我说我当然坚持正确的啊。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是正确的？哈，啊对，虽然说我有把握，但是你是说就是不一定啊。而且虽然你是正确，但是这个大军这样子，你看到千万人，当然就跟着过去就对了，然后就不要在那边坚持这些东西。好，所以呢，在有时候会击飞城市，但是说用你的部分能够精确，就尽量讲究精确，好，尽量讲究精确，那不要造成无谓的这个被扣分的一个可能。虽然说这不至于说真的会给你扣到一分呢，但是整体的印象或许呢就会打折扣，所以这部分要特别注意。好，所以行政命令这边来讲，它是说行政机关所订定啊，具有抽象性、一般性效力的一个规范。那它分成什么？就是主要我们从行政程序法的角度，就分成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那相关的定义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一个是有法律授权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另外一个是没有法律授权。是对内生效的，哦，是对内生效。那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哦，非常的清楚。它的表现形式有哪一些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名称上，依照我们的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三条的规定呢，它可以有很多种表现的形式，包含什么规程、规则、细则，哦，什么办法、纲要、标准、准则。那这边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管你是法规命令或行政规则，甚至我们之后要提到的职权命令，它都有可能用这些名称。都可能是用什么规则、细则、办法、纲要、标准、准则。所以你当你看到一个什么某某规则的时候，你就不要把它一律都认定成它是一个行政规则，哦，行政规则，哦，这所以我底下这个注意事项特别讲到这一点，因为呢，很多学生呢在考试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误解，很多条文的规定呢，它都是什么都是用什么某某规则，哦，某某规则。那你看某某规则，它不等于它就是行政规则，它有可能是法规命令。它有可能是职权命令，它当然它有可能是行政规则，好，所以这部分你还要去个案去判断，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说你看到规则你就认为它是行政规则，好，它那换言之呢，你看到什么是规程啊、准则啊、标准啊、纲要啊，哦，这些东西呢，通通呢都是什么要去做个案判断，它到底是法规命令、行政规则还是职权命令，好，你要去做你自己的本身的判断，你不能够就是直接用名称去加以判定。尤其是我们目前对命令的名称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比较混乱，好，比较混乱的。那在除了这些名称之外，当然呢，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像我们有可能会用什么标准表，有没有？ 好、哦、标准表，比如说他可能不用标准，他就用标准表，哦基准表，或者是呢，有时候他会在个案当中呢，他会用什么的处理原则哦，然后说什么什么东西的一个所谓的处理原则，它都有可能是命令的这个部分。所以不见得说呢，一定要是由中华法规标准法这几种名称呢 才可能是行政命令。好、哦，也说它可能用别的名称来表现，好、哦、来去个案去做判断，好、哦、做判断，这是行政命令它的表现的形式，它可能分成很多种，好、哦、分成很多种。那这些表现形式呢，当然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呢，这是立誓的，好、哦、是立誓的，不代表说呢就只有这几种表现形式而已，好、哦、这是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这是小地方啊，但是很容易就这样。因为这个小地方的误解呢，导致你整个后阶段、哦、你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答题的时候的一个方向上的错误、哦、要特别注意。好，那第三页以下呢，只是有关于法规命令、哦、第一个行政命令的类型，我们分成法规命令，还有所谓的行政规则、哦、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那法规命令跟行政规则呢、哦、当然就是说我们先看法规命令、啊、法规命令、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哦、就不再讲了。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可以允许法规命令的存在？为什么我们可以允许呢？让行政机关可以定出一个抽象的规范？而且呢，这个抽象规范，我们刚刚讲到说呢，是一个这个不然对人是不特定的，对事情呢，是一个这个一般性的抽象性的一种所谓的规范。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容许这个行政机关做这样的规范呢？这已经相当于是一个行政立法了啦，对不对？是行政机关去做立法者的职权。那我们在讲，其实这部分来讲，就是因为。这个可能从法律保留原则的角度来看，我们说呢，法律保留也不是一个当想当然的，就是已经全部保留的、哦、它其实也是一种有层次的，所以有绝对保留没有错，但是有些事项是可以允许行政机关呢做成这个定这个法规命令来加以规范，这部分也是容许、哦、从法律保留原则的角度来看，依照我们目前所采取的一个层级化的法律保留体系，这个并不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哦、这是第一点。再来从权利分立原则来看呢，因为行政权它一个积极主动的特性，它有时候呢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行政立法权限，它才能够弥补立法者他可能本身，因为立法者他代表什么那种多元价值嘛，哦多元价值啊，就是说从这个从最低层的哦最基层的人一直到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可能呢都在立法院会存在。那但是呢相对来讲，因为你要整合多层的多元的价值，所以它的一个这个人的这个等于说效率来讲，可能就不见得这么的好，那反应可能就没办法那么的迅速，哦，所以呢，我们必须让行政呢，在某程度上来讲，在可以的范围之内呢，补强这个立法者这部分的不足，哦，立法者的不足，而且立法者其实有时候也不够专业了，好、哦，不够专业，像之前有立委，哦，现在好像没有选上，已经很久了，那个立委呢，他听说就是他怎么样做选民服务的呢？红白帖他一定会去，哦，红白帖他一定会去。然后呢，他这个，比方说，如果接到一个白帖的话，他就直接呢，在到人家灵堂的外面之前，大概好几百公尺，他就跪着，一边哭一边跪着的跪进去，跟他完全没关系，也不是他妈妈，不知道是谁，然后一路就哭着就跪进去。那当然，南部的乡亲就觉得说，哇，这个就甘心嘞，就觉得哇，这个哭成这个样子，很珍惜，那这票整个家族都是他的嘛，哦，那。这样的人也有，另外也有那种就是当教授的人也有，立委他的构成就是比较多元性的，那多元的话就是你各种价值在碰撞的时候就会比较没效率，那没效率好吧，那就让行政机关来把一些呢需要有效率解决的事情先解决掉，所以这部分是在权利分立原则底下也是被允许的，好，被允许的。那紧接着到第四页这里呢，就会看到我们之前看到，就是我们在看的法条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问题嘛，人民可以提议行政机关来定一些命令，哦，可以做这样的提议，而且呢，在实务上面也见得到这样的状况，哦，但虽然说，相对来讲有，其实数量其实不少，但是呢，比起行政机关自己定的命令，当然算的这个数目是比较少一点，哦，比较少一点。那像有时候我最怕的状况就是说呢，当事人呢，他可能都是一个公司啊，一个顾问公司，他可能帮某个县政府呢就定了一个，比方说排碳什么基准的法律，哦，一个什么自治条例啊，哦，一个。标准表等等，然后呢，请你呢帮他呢出点意见，他可能就是，比方说他可能承包了这个政府的一个案子，哦，一个案子，或者是他就甚至他就自己提出一个案件，那这时候他找你的时候，你看到那种不是专业的人士来立的那个命令或立的那个法哦，就惨不忍睹啦，这定跟制定哦混在一起用就算了，那有些那个条文哦，就是第一有没有看过第一条就是负责的，哦，第一条都立法目的嘛，虽然第一条都没什么用，哦，不是。 规例哈，就等于说就是讲一个那个理想而已。但是呢，你有没有看过立法？第一条就给他写什么本法自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啊？没有这种东西嘛，对，他就给你降低，然后惨不忍睹，然后呢各边章节什么东西呢也是乱七八糟，然后呢跟你讲说两天之后你要跟市政府开会，说这个东西要提出去。那这问题说呢，如果他没有找一个所谓的法律顾问，他直接提这种东西出去，当然呢行政机关是不是要接受？可能呢他在心态上一定会很有排斥，会很排斥。所以呢这边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说当人民呢去提议要做一个命令的时候，一个法规命令的时候，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去允许它？好，可不可以允许，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好，怎么去处理？我说152条有也明文规定说，人民可以提起一个这样的请求，可以提这样的请求。不过呢，到底是不是因为152条、153条的规定，就让人民呢有一个所谓的请求行政机关订定命令的主管公权力？这个问句后面在后面如果延伸一点，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行政机关如果不定的话，可不可以呢提起行政诉讼？我可以用行政诉讼的方式呢，强迫行政机关呢一定要定这个命令，一定要定这个命令。因为我们知道呢，当法律授权给行政机关做一个法规命令的时候，可能呢这个行政机关会怠惰，也可能还在思考，也可能他政策上面来讲他还在做决定，也可能他面临很大的争议，所以他可能先不定这个部分的命令。那人民这边可不可以比较急，就是说我先定一个命令，而且强迫你一定要遵守？从结论上来看，我们知道不太可能，对不对？的确，我们看到否定说和肯定说。那目前来讲，比较多数的说法其实是偏向否定说的，好，否定说认为呢，这只是一个陈情的性质而已，好，陈情的性质。那肯定说的是说呢，现在目前已经有，既然法律都有创制权了，甚至都还有公投了，那这部分来讲是应该给人民所谓的这个请求订定的一个公权力。不过目前比较多数的实务见解及学术见解呢，都还采取比较否定的讲法，认为呢这个提议权，既然叫提议，对不对？就不是一个公权力，它提议而已嘛。提议啊，这个提议要不要被接受，整个都是行政机关这边呢可以做决定。所以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存在。好，那第五页呢，紧接着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行政机关对于命令的订定呢，有没有所谓的裁量权啊？有没有裁量权？对于命令的订定呢，理论上也当然呢，行政机关是有裁量权的，它可以决定第一个要不要订，第二个这个到底要订什么样的命令，什么样的命令。所以呢这边我们来讲说呢，其实不管是人民提议的或者是行政机关立法者授权订定的，行政机关在这里呢都有裁量权，都有裁量权。只是呢在我们第五页这边括号这个国字小写二的部分呢，有一些可以纳入的一些考量的这个因素，比方说像这个财政的考量或时间的考量呢，其实呢都是可以纳入裁量的。比方说呢，现在这个时间点订这个命令或许不适合，那这部分来讲行政机关就可以说呢，我现在不订，或者是因为订这个命令之后可能我要支出很多的行政成本，那这部分我可以选择暂时先不订。这都是因不管从财政或从时间的考量呢，大概来讲都是什么，都是所谓的这个公益考量啊，所谓公益就是说当行政命令订出来之后，订了比没订还要惨，这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让行政机关有一个裁量权，决定说什么时候要定。那所以呢，对于行政命令它的一个违法的裁量呢，那基本上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行政命令，它虽然说行政机关有一个裁量权限，但如果这个裁量权的行使呢，它是怠惰的，它有瑕疵的，当然我们可以去争执。只是说在这里呢，我们的争执是不是有这个可以有人民去做这个救济，恐怕还是有困难，恐怕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呢，这部分还是要去克服说，人民如果要救济的话，你还是要有个主观公权力，你还是要有一个请求权基础，才能够去法院里面说呢，那个行政机关一定要定这个命令。不过这一点来讲，可能是比较难以解决，比较难以克服的，比较难以克服的。好，那第六页这里是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括号三这里，括号三这里，他说如果呢，我们肯定啊，人民有订定命令的主观公权力的话，那要怎么去救济？怎么去救济？那当然这是假设性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目前呢绝大多数的说法是认为呢，我没有订定一个命令的主观公权力。那如果有的话，那诉讼类型要怎么选择，这是纯粹学理上的一个讨论，纯粹学理上的讨论。那就三种说法。那国家赔偿责任说呢是独立出来的，不管成前面两种哪一种说法，都可能会有国家赔偿的可能性。那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其实就互相这个争执，说要几个一般起步之诉呢，还是要提起一个确认诉讼？确认诉讼。那这里来讲呢，其实我们来讲就是说，可能在提起一般起步之诉说呢，会有一点点困难，会有点困难，因为一般起步之诉通常来讲的是 就是说所谓的行政处分啊以外的其他的一个给付，那其实呢也认为说也排除掉所谓的行政命令的部分，这种有强制性的东西呢其实排除在我们的这个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第八条中一般给付之诉说的一个范围。所以呢比较多数的说法，如果学习讨论的话，比较多数呢会采取确认之诉说，就确认了行政机关你有订定这个命令的义务哦，那行政机关就应该要订定这样的命令。不过呢这些全部都是学理上的讨论，第一个是说呢我们现在目前根本就没有主办公权利可以去请求订定命令。第二个呢就算你可以去请求，你提确认之诉说有没有什么用处也很难讲也很难讲。你说确认你说确认这个行政机关有订定命令的义务，然后怎么样不定，你可能怎么办，也不能强制执行不能强制执行，也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一块呢，我们可能就是纯粹学理上面去探讨而已。那可能同学问说，那这部分的人民的权利不是一个空白吗？其实也不会的其实也不会，因为呢，在绝大多数的案件里面其实行政机关不定命令的这个几率呢，其实不高了，因为他要执法，他要做事那他要做事就要法律依据所以他呢如果不定命令，是找自己麻烦那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其实可以透过上级机关的监督，可以透过这个立法院的一个监督呢去做处理就可以其实这部分不太需要人民这里呢去做特别的一个这个请求所以这部分是学理上一个讨论而已好，那第七页以下呢是有关于行政规则行政规则。那行政规则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在哪里在所谓的行政一体在行政一体那这个行政一体的概念呢是我们一再去强调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到。那我们先看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看到它的一个这个类型的部分类型的部分。我们一看到第三点这里，他说呢有分成啊，关于机关组织这个等于说内部的组织啊或业务的这样的一个一般性的规定，或者是呢针对什么解释一个等于说法律的解释啊，或者是把这个裁量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这个部分的一个统一性的规定。那我们分别把它分成四种，一种是所谓的组织性或者是作业性的行政规则这是头两类。那后两类呢是什么？解释性和裁量性的行政规则。那考试的时候比较喜欢考的呢，当然就是后者，就是解释性和裁量性的行政规则。那解释性和裁量性行政规则呢，绝大多数它表现的是表现在什么？比方说呢，像裁量性的部分就是一般裁量一般裁量的一个基准裁量基准表。那解释性行政规则呢，通常讲就是函释的函释。像我们刚刚讲到呢，说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说实务上某个行政机关呢，它在一些行政作为上好像似乎跟会受到一些牵制，或者是它往往都不是那么明确，造成我们在适用法规的时候有些不安定性、不确定性。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透过什么请求它做成一个函释，跟我解释清楚说呢，到底这个，比方说我今天要扣住一个东西，我几天之内我要送的，我要送文件，文件里面要哪些应备的这个要件等等，我希望你做一个函释给我们。那这就是一种解释性的行政规则，或者是说呢，到底什么叫做混淆误认？到底什么叫做商标法上混淆误认？到底什么叫做商标法上的使用？那你告诉我们，那是使用可能做了一个解释，所谓的使用呢是怎么样怎样使用？那符合哪几个要件就算是商业上的一个使用？那这就是一个什么函释？函释。所以我在常常看到实务上的一些行政机关的函释的部分呢，其实它都是解释性的行政规则，解释性的行政规则。那至于说裁量性的行政规则呢，只是要统一裁量权的行使，统一裁量权的行使所做的一个统一的基准。那这种统一裁量权行使的一个行政规则呢，就叫做一般裁量，一般裁量。当然呢，我们之前讲过，一般裁量跟个案裁量在做这个取舍的时候，如果看哪个比较符合个案争议，如果说呢，我们坚守一般裁量可能没办法符合个案争议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还是要去做个案争议，你不能够呢，因为一般裁量就这个自认为被拘束自认为被拘束这是我们来讲行政规则的这两种类型。那这两种类型去区分有什么样的实意呢什么样的实意呢？有它的意义在其中一个意义呢，当然这个有还有一个另外的意义，我们先好像类似有稍微提过一下，就是所谓的间接对外效益。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讲这个条文行政程序法160条的第二项第二项它规定什么？它规定说呢，行政机关在订定前条第二项第二款的行政规则。这边所谓的前条第二项第二款的行政规则，就是讲所谓的解释性和裁量性的行政规则。当行政机关在订所谓的解释性和裁量性行政规则的时候呢，应由其首长签署，并登载于政府公报发布之。等于说啊， 你如果呢，好、哦、是这种所谓解禁的详细行政规则，必须要发布，哦，必须要公示出来给大家知道，而不是只有下达而已。下达是什么？就是把公文发给下级机关就好。那发布呢不一样，哦，发布可能就要登载在一定的这个媒体上面，哦，让人民可以知悉，哦，让人民可以知悉。那两个要求不太一样，哦，那细节的部分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哦，那等一下我们6:30，哦，再继续上课。